Miệng Nhắn chữ à ha. You will not to get ahead. À ha, nhắn chữ à ha. You will not to get ahead. Ô, hào sáng trong 我的心为爱颤抖，曾经你是风雨中我爱上了寂寞，要我也的心都枯萎了所有。娘子啊哈，好想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。娘子啊哈，和你唱情歌，看最美的烟火。你陪我唱情歌。 在幸福